在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基础上，香港所有管治者和社会各界必须坚持为市民谋幸福的宗旨，全力聚焦发展这个金钥匙，将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和重大国家战略机遇紧密结合，展现出迎难而上、锐意求变的管治新气象，逐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以施政成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与市民同心同行，共建共享一个崭新未来。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系覆盖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物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东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乐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的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现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另外窝打老道近九龙塘会那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的安祥路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安祥路去大埔墟方向近昌运中心一段是临时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由明天的头班车起，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将会暂停，直至到当日的服务完结为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讲呢种咁嘅开场白，讲咗十几廿年啦。咁所以有啲听众咧，已经经历咗唔同嘅年段嘅听众。咁我收到一个听众，大概我谂系中年人啩，佢就话听到喺电台度，觉得我似乎即系年纪大啦。佢担心我嘅健康问题，同埋咧担心个节目能唔能够继续。咁又想同我攞话我啲资料信息嘅来源喺边度，可以俾佢哋收到啲冇咁偏颇嘅知识嘅资讯，好似我所收到嘅一样。各位听众，一个人嘅喺社会上嘅价值同埋存在咧，一个就系自己嘅个人嘅奋斗同埋努力嘅价值观同埋使命感。一个咧就系上天冥冥中主宰嘅安排，上天冥冥中嘅主宰嘅安排咧，我哋边个人都控制唔到嘅，所以呢一点咧我排除，咁啊剩翻咧就系我自己嘅生命嘅态度。我做呢个节目嘅动力来源咧，是因为我自己自细到大在香港成长、出生、成长，今年去到咁嘅年龄，特别喺最近呢7-8年，睇到我哋香港 年青嘅一代嘅走向，我係極之感覺到痛心同埋有啲憤怒嘅，因為在我自己喺成長嘅喺香港認知嘅呢六十幾年，我算我十七歲以前仲係細路仔，十七歲以後到現在嘅呢個六十幾年嘅時間，我覺得我哋係睇住自己嘅國家從弱到強，我哋親自經歷過呢個變化，無論當中有幾多起起落落、跌跌蕩蕩，但畢竟我哋一步一步都走咗過嚟。如果唔係走到成為一個成功嘅世界大國，我相信美國唔會咁緊張，日以繼夜，日日都係盯住中國。佢好似嘅理由就係中國係一個邪魔。甚至而家最近仲離譜到將中國比喻做所謂納粹，將佢放喺上個世紀呢個1914年嗰個空間，即係話縱容咗納粹，所以咧後來就世界大戰啦咁。而家回頭睇，究竟喺今時今日邊個將會引發世界大戰呢？我諗我哋所有冷靜嘅人都好清楚，要戰嘅絕對唔係中國。中國而家建設咗咁多嘢，點會想戰啫？要戰嘅係已經破破爛爛嘅美國，所以咧佢真係想世界大戰，可以由頭嚟過，解決佢內部嘅問題。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時至今日啊，中國嘅發展已經係呢個有目共睹。特別每當好似最近呢個一段期間，我哋望上太空，當喺電視度睇到我哋嘅太空站嘅組建，我哋嘅太空人喺太空嘅活動，我哋一連串嘅太空嘅活動設想，如果我哋唔係一個強國，我哋何來能夠做到喺太空度進行咁多嘅建設性科學技術嘅研究嘅嘢咧？咁呢個已經係客觀嘅事實，所以讓事實說話咧，中國嘅成就嘅事實已經擺喺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世界上心情平靜、正常、冇偏頗、冇偏見嘅人嘅眼中。中國而家係直追一個世界第一大國嘅地位。無論我哋中國點樣行完呢條路，點能夠取得今日咁嘅成就？客觀上，我哋係一個喺世界上逐步走入超強、超經濟咁嘅一個國家。咁而就喺呢個時候，我哋好多香港年青人本來最有機會喺我哋所在嘅960萬平方公里嘅土地上面發展、展佢嘅抱負嘅時候，反為我哋好多年青人遠遠疏離咗自己嘅母國，疏離咗自己嘅祖國。我就覺得呢度當中一定係有嘢做錯咗嘅。無論我檢討我自己喺回歸之後，我作為一個成熟嘅人喺香港都參加啲社會政治活動，究竟當時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先會使到十幾歲嘅細路會對自己嘅國家咁反感？呢度當中，無論我哋呢班從事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等等，佢承認唔承認嘅效果，就係佢哋鑄造出一大批同中國極其疏離嘅年青人。無論你心裏中幾多理由，呢、這個效果都係你哋做出嚟嘅。你想一下，日以繼夜咁樣去同啲年青人講一啲不利於國家嘅説話、不利於國家形象嘅説話，日日咁講。冇事都講到有事啦，嚇！咁我就覺得咧，即係我因此而感覺到痛心，係嘛？我覺得我哋年青人受到咁多偏頗、失真嘅引導，走上咁多混亂嘅歧途。我自己喺英國、喺美國、喺好多地方都有我嘅事業，都有我嘅基礎。我一直以嚟係將全世界當係一個共同體 大家一齊。所以無論去英、去美、去其他法國、德國，我都用一種好親切嘅感覺去同所有嘅當地嘅人民同埋當地嘅社會相處。尤其是英國，因為畢竟係我哋曾經喺好長一段時間裡面係佢嘅殖民地管治嘅對象。咁因此，我係冇任何成見去睇英美呢啲國家嘅。而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好多嘅年青人嘅即係去嗰度做好多移民，佢哋係唔清楚佢哋自己做緊乜嘢，嚇！佢哋成個向東行嘅路向，佢哋轉成向西行，結果咧，我相信佢條路將會好曲折。 人也許習慣了放縱穿眼沉睡，但看過頭條針在水，戰火憂慮，細菌恐懼。南極正醖釀洪水，變數怎猜，劫數怎猜，要記得幸福的狀態。為何緊張，為何責怪，遺忘戀愛有幾偉大。武器怎猜，世界怎猜，隨時再沒有心跳，消失會很争拗永不会言，心如快。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的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是不是这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的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胸怀千秋伟业， 恰似百年风华， 时代精神耀香港之大国建造主题展， 带你穿越古今，展出港珠澳大桥、香港国际机场等多个著名地标， 感受中国独有建筑美学、先进建造技术，带领世界迈向建筑新时代。 时代精神耀香港之大国建造主题展， 10月25号起至10月30号， 香港会展中心 3D 展览厅。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我之所以坚持呢个节目，是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呢有认知以来的60几年，睇住香港的变化、中国的变化，而我哋居然咁多年青人冚唪唥行上咗另外一条相反嘅道路，无论佢脑里边有几多对国家嘅误解，几多对政府嘅误解，但系好明显佢哋系被蒙骗嘅一群嚟嘅。无论佢而家喺边个国家移民，我就觉得咧，佢哋自己可以清醒地想一想佢哋所在嘅处境。所以点解我会呢、這个？咁認真做呢，係源於亦都當中有一個原因呢，就係喺前幾年嘅呢個社會黑暴事件嘅時候，我問我公司一個嘅同事，咁佢係經常有機會呢係參加同我一齊出差去國內去做好多嘅工作嘅。咁我見到佢參加好多呢啲社會嘅黑暴事件，我就問點解你會咁做？點解你會咁積極咧？咁 咁佢就同我讲三个故事，吓、啊，我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噶啦，吓、啊，呢啲故事都系某啲人，特别系呢个好似《苹果日报》嗰类嘅人编出嚟嘅，吓、啊，就系将嗰啲煽动青年女仔好憎中国、好憎国内嘅故事。三个故事传遍所有嘅年青人，结果大家都认为嗰个系真嘅，咁于是火就一路烧出嚟。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咁当然亦都有人话阿叶生亦都系因为咧，社会有啲地方管得唔好，政府管得唔好。嗱，老实讲，全世界边个政府管得100%好噶？嚇！點解我哋一個平平靜靜、本來好愉快嘅香港，突然間幾年之間變成一種完全一種暴亂嘅革命狀態？呢、這個顏色革命嘅推動啊，絕對唔係因為單純我哋嘅施政、良政善治方面有咩需要改善，冇話唔需要改善嘅，一定好多嘢需要改嘅。但係點解會搞到咁大劑呢？咁？我好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如果冇人喺处煽风点火、加油添醋，做好多好多嘢，甚至过千过万嘅呢个特殊工作人员喺香港做嘢，点会搞到个环境变成咁？所以《国安法》嘅出现，大家都有，你可以见仁见智。但系在我嚟讲，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咧，我系好想觉得香港平静落嚟啦。我出街定咗啦，吓，我架车出街嘅时候，我唔需要兜圈啦。我嘅司机唔需要去揾边度俾人塞住，边度俾人塞住，边度俾人塞住，所以唔行得啦咁。我觉得翻翻一个正常嘅环境，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我觉得我哋需要让我哋年青嘅一代睇清楚个事实。政府有做得唔够嘅地方，如何改善，如何参与？全国嘅执政内容，执政党有冇咩地方做错，做得唔够，完全可以攞嚟讲。但系记住一样嘢。200年嚟有史以嚟，中国人民嘅生活物质上、精神上各方面最丰盛嘅而家呢个纪录，呢、這个咁嘅讲法唔系我讲嘅，系哈佛大学一个对整个中国人民嘅调查，佢唔系入境外调查，系用哈佛嘅名义喺全世界调查，得出一个结论，95%嘅中国人认为而家嘅生活系佢历史上最好嘅。嗱，咁呢一个咧系铁一般嘅事实，所以我作为一个教育中工作者咧，我唔能够坐视社会一路向住一种好歪曲嘅方向行，所以可以咁讲，闻一多先生喺呢个抗日战争嘅时候拍案而起，吓我叶某人未有闻一多咁嘅地位。但是看到这样的社会情况，我亦都是多次拍案而起，怎可以搞到个社会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会变成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积极坚持的工作呢，不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原因，而是我想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想的事实同周围嘅人分享。我亦都知道年青人未必听我呢个节目，但最少佢阿爷、佢阿嫲、佢爸爸妈妈，无论佢喺世界上边个角落，都听多少、知多少呢个香港嘅实际情况，系嘛？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点会觉得香港因为民主问题，所以我哋个个咧冚唪唥都好似变咗咧暴政底下啦，我哋喺希特拉纳粹底下啦，我唔觉得系咁样。啊，咁呢个咧就老实讲，真系见仁见智。啊，如果有人系咁感觉，佢咪快啲离开咯，系嘛？但我觉得我自己唔系咁感觉，所以点解会突然间讲下讲下，将中国就拱到上去纳粹嘅地位，将佢放到1914年上个世纪，吓、啊、嗰、那个处境，吓、啊，而且大家似乎喺处酝酿紧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喺处酝酿紧，吓、啊、咁所以。当我喺睇最近啲电视，睇到《跨过鸭绿江》剧里边嘅毛泽东讲，佢话我哋打咗几代人 嘅仗，即係我哋一代人打咗幾代人嘅仗，但願能夠將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往後推七八十年啦。咁，哇！我聽到呢一句咧，心裏邊覺得亦都打個突，死啦！嚇，五零年到而家嘅七八十年，咪啱啱現在呢個時間咯。咁，嚇嗱咁，如果你睇下整個周邊嘅環境，你不得不睇係有一啲危機喺處醖釀緊，因為我覺得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的國家製造很多很多的理由，其實就是想挑起戰爭，這個戰爭為他們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是要所有的人都要提高警惕。因此這位聽眾說怕我年紀大了不會堅持下去，我可以告訴他我會堅持下去，直到上天自然的安排，否則的話咧，我都係會做好呢個節目，將我嘅經歷、將我嘅心情、將我嘅想法、將我嘅見識，嚇同呢個分享。我知道同我分享嘅大多數係同我同齡或以下嘅呢個年長嘅人，但係但願佢哋都能夠分享到一啲嘢咧，都最少俾佢嘅下一代都知道香港嘅實際情況係點樣樣。講到話資料來源嘅問題咧。我可以咁讲，我嘅资料来源咧就唔系我一个人去做嘅，系我嘅同事啊，这个去协助我，佢哋喺各方面搜集啊，而且系全球性嘅搜集啊，包括咧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美国啊、澳洲啊，佢哋各方面嘅舆论嘅意见咧。都會向我呢度集中，我係冇一個好固定嘅信息中心，係嘛？咁我自己覺得最主要嘅經驗係要博覽各種嘅資料嘅源頭，同埋一定要做 fact check， 一定要查清楚有冇呢件事。所以任何我嘅同事寫任何資料俾我咧，我都一定問一個問題：你個資料喺邊度嚟嘅？源頭喺邊度？因為我覺得我係有責任。將個源頭清楚地話，哦，係來自邊一度嘅，哦，咁所以我只要我哋係盡量接近個源頭嘅事實，我哋自己處研究嘢嘅時候，實事求是，哦，力求咧讓事實說話，咁總會慢慢大家會睇到個環境唔係咁樣樣。咁另外有幾位聽眾，因為好多嘅聽眾嘅資料喺我度咧，我覺得積埋太多又唔係幾好，所以快啲覆咗佢。係有一位聽眾，叫做姓黃嘅黃可斯先生，佢係一個設計師，咁啊呢個俾咗好多佢嘅作品同埋佢嘅對我嘅睇法啦，我嘅想法俾我，咁好多都係好過獎嘅。啊，我過獎嘅嘢就唔講啦。對於他的作品呢，我十分欣賞，我亦都在網上去攞嚟學習當中。 從銀幕下發夢，誰令世間空洞？從重疊的面孔，數十年默默伴我心中。我六歲的英雄，活到这分钟，从银幕上发亮，谁是你的偶像？谁人获喜剧奖？百万人滴着泪去鼓掌。故事里终于可让真理赢一仗。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花心里地方，时代在启航，仍携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这段日境况，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留着戏悲变忘，迷人的片段于回忆中播放。 上退下，谁在记忆说话？人和事都落画，再十年亦是盛放鲜花。纪念里多么想问一句，仍好吗？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窝心老地方，时代再启航，仍携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地方直选、功能界别和新增的选举委员会界别都有参选人在首日报名，大部分来自建制派政党成员，亦都有无党派人士。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报名参选九龙中，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报名参选香港岛东，工联会邓家彪报名参选九龙东。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去到11月12日结束，12月19日投票。新一届立法会将增至90席，选举委员会界别占40席，功能界别30席，地方选区20席。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表示，专家将会同政府商讨是否降低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至5至11岁，剂量是成年人的1/3。他相信通过的机会大，因为数据较为齐全，整体情况安全，亦都没有心肌炎的个案，效用亦都高。讨论期间亦都会考虑本港儿童的接种情况。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评估降低接种年龄的时候，要考虑目前香港已经清零，但或者会有变种病毒走入社区，儿童亦都应该接种疫苗，而且儿童有机会感染之后传染病于家人，令到长者有机会感染，影响长者的保护力。孔凡毅提到，目前小部分青少年只接种一剂伏必泰，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保护力不足，认为可以视乎疫情和需要，由家长决定青少年是否接种第二剂。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承认低碳转型对电费调整有压力，当局会审慎地处理两电电费调整建议，希望在环保、电力价钱合理性和供应稳定等作出平衡。被问到会不会有其他措施减轻家庭电费负担等，黄锦星说会在完成和两电电费调整讨论之后全盘回应。黄锦星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当局正全面准备垃圾征费工作，内部亦有不同准备，包括指定垃圾袋的制作，以至是市民如何购买等工作亦进行当中。政府亦都会支持更多社区回收配套。他说政府的回收店陆陆陆在区区地点越来越多，现时已经有22间，未来会增加10间，再加上流动回收站，全港有超过100多个相关渠道。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回应美国等个别国家宣称支持台湾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与国际社会的时候，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亦是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王毅强调，台湾的未来除了和大陆实现统一，没有其他前途，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国际法地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中慢线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清丽苑，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中慢线有意外，龙尾清丽苑。现在反方向呈祥道去翻荃湾的交通都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近维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塞到浸会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牛头角的振华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振华道近安基苑来回方向的快线现在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咁啊，大家呢个听完新闻，就我哋继续将个讲落去，因为有啲听众咧写好长嘅，有啲甚至写佢自己嘅经历啊，佢嘅诗歌啊，佢嘅感情啊，咁写佢嘅对国家嘅情怀、社会嘅情怀，写俾我，我十分多谢。咁亦都收到一位呢个好大嘅一本书，系来源于呢、这个呢、这個香港美術專科學院係阿陳念慈嘅呢位陳念慈嘅總監，咁啊香港美術專科學院咧就係、是、我後生嘅時候嘅老師陳海英老師創辦嘅，咁我唔知呢位陳念慈先生同陳海英生有乜關係，咁我首先表示多謝收到呢個畫冊，呢個畫冊都好轉折，因為嚟到電台嗰時候，電台唔會收一啲包裹，咁啊後來又轉轉絕絕，咁啊先嚟到我度，咁先收到，非常之多謝呢位陳先生。咁啊好多朋友啊對於呢個節目嘅關注咧，我係好感謝嘅，咁亦都知道有啲嘅關注咧。就唔單止係香港，係去到周圍所有有香港嘅僑胞嘅嗰啲英美啊各方面嘅大埠都有好多人。咁我希望咧呢、這個大家即係都盡量聽到嘅時候有咩意見可以話俾我聽，可以呢、這個提醒我，或者我講多咗講少咗。呢、这個咧，我係好樂意改正。咁我哋知道下個月嘅八號同埋十一號咧，就係、是、呢、这個開十九屆六中全會喺北京。咁啊，每一屆嘅六中全會咧，歷史上咧都係有好重要嘅歷史性嘅決定嘅。咁啊，呢次公布出嚟嘅題目咧，就是要總結過去百年嚟中共呢個執政黨嘅佢嘅成果工作，以及重大嘅歷史問題嘅決議。嗱，咁關於重大歷史問題嘅決議咧，喺中共一百年嘅歷史裏邊咧，如果呢次做埋嘅話咧，就總共有三次，一次就1945年，一次就1981年，咁啊呢一次咧。就是第三次，咁我好相信咧，一定系喺处总结紧过去百年嘅成果，以及呢、這个有啲咩重大嘅经验教训吓、啊，对重大嘅人物嘅重新嘅确定。咁如果你有注意到近呢一年嚟中国中央电视台嘅好多节目咧，你大概都会睇到咧， 即係個傾向㗎啦。啊，譬如好似對呢個中共建黨頭五屆嘅總書記陳獨秀嘅介紹都係好正面嘅。咁另外有好多人過去係全部提都冇提嘅，譬如好似陳橋蓮先生、陳延年先生。咁呢啲咧，特別陳橋蓮先生咧，就係好早就嚟咗香港組織黃包車工會，而咧呢個即係組織咧喺南方嘅呢個中共嘅工作嘅。咁佢就義嘅時候咧，係1920几年喺上海呢、這個喺清黨嘅時候咧係被殺嘅。咁佢細佬陳延年咧，亦都係喺差唔多嗰一年咧，就亦都兩兄弟都被殺。而呢兩兄弟就係陳獨秀嘅呢個兩個仔。咁所以我相信呢啲咁嘅故事，既然喺電視度出咗嚟咧，我好相信可能呢次嘅百年嘅總結裏邊咧，會對好多呢啲偉大嘅人物、為國捐軀嘅偉大人物會作出好正面嘅評價。咁當然有啲評價咧，我唔知會點啦，因為而家我哋都係估估下，因為我哋冇機會睇到嗰啲文件嘅內容，同埋咧聽意見嘅時候，可能亦都即係正喺處全面收集緊。咁我相信到11月8日到11日嘅時候咧，開完呢個會，大家修改完，到11月1日11月11日之後啊，如果公布嘅時候咧，一定有好多嘅議論，好多嘅研究，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咁我覺得咧，我亦都係拭目以待咧，等緊呢個決議嘅出嚟，嚇，以便同過去3次嘅決議，睇下有啲咩唔同，有咩比較。咁呢個決議，你可以話係反映咗習近平嘅考慮，亦都可以講話反映咗21世紀呢個時代中國呢個執政黨對國內同埋世界形勢嘅一種嘅回應同埋考慮。咁所以我原底今日本來想談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我想談到一個作為一個中國嘅香港嘅市民，嚇咁亦都喺香港接受咗好多國民政府嘅愛國主義嘅影響，亦都接受咗好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嘅呢個輻射到香港嘅種種嘅影響。咁所以喺呢、這個作為一個咁嘅香港市民又係中國公民咧，我喺處一路都喺處思考，嚇特別睇到佢哋而家要開呢個大會啦。咁呢個大會當然有好多決議，非我哋一介小民可以參與討論嘅。但最少我作為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中國一個公民，嚇這個我點樣睇呢一個百年嘅政黨？我自己嘅睇法係點咧？咁我點解會擁護習近平嘅呢個領導班子咧？點解會擁護呢一個執政黨咧？咁所以我都自己作咗好多反覆嘅思考咧，就即係寫低咗啊！我認為咧，我唔用理論嘅形式，我用一個匿文嘅形式，就係落地。我覺得我睇到啲乜嘢，我欣賞啲乜嘢，我重視啲乜嘢，嚇，我感覺到啲乜嘢。咁我覺得咧就唔係一啲理論上嘅探討，而係一個國民嘅一種反應。咁啊，可以總括成10几点我嘅觀察。咁啱啱佢哋又要開會，當佢要開呢個會嘅時候，我係喺佢哋開呢個會之前咧考慮嘅，所以同佢呢個會冇乜關係。我只係即係思考一下，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點樣睇呢個執政黨咧咁？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呢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嘅录音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里面有好多嘅歌词，我会特别有好多成长嘅画面啊，全部都出晒嚟。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 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探寻建筑工程的奇迹为主线，探秘新地标背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及中国创造的奇迹。艰苦的高空作业、令人惊叹的造桥技术一一呈现。10月25至29号及11月1号一连六集，大国建造，晚上10点至11点，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我大概有十几点的一种概括。第一，本来一直以来很注意的中共这个执政党立党，它为什么？如果你看这100年来的那些文章啊、书籍啊、事实啊，可以讲得很复杂，可以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到很多很复杂的哲学上的、经济学上的、政治上的认知。但我将它概括成一句说话，到现在起码100年后，到现在此时此刻，我感觉到这个党不是代表了中国社会上某个阶层的私利的，它不是代表了有钱人，又不是单纯代表了无产阶级，又不是单纯代表了农民，它而是广泛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广泛的利益。我觉得呢，我的感觉就是它的立党到现在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个呢是由江泽民先生的这个三个代表那里就讲了理论上的概括。但如果我们今天观察中共这个执政的成果，尤其是最近这十年，即是2012年这个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呢，人民呢在这个党的活动里面是得到具体的利益。咁呢一个呢，我相信呢是我自己观察得到的。而无论是文字上、宣传上、电视、报纸、杂志讲的，就是要让人民得到实益。咁呢一点来讲呢，我就觉得最重要。咁有人话喂，系咪啊，佢真係得到实益，咁我都乐意请大家返去国内，到各个乡村、各个地方去睇下佢哋系咪得到实益。正如我喺呢个节目好多年前，当时我讲到村官呢个制度，已经系大概差唔多7、8年前㗎啦。我讲到，因为我有机构，有啲地方的工作做在山东的日照，咁喺山东日照咧，我亦都拣咗一个村去经常去探访佢，睇下呢个村做成点样样。咁啊咁啱，每次我哋去开始去参观嘅时候咧，嗰、那个其中一个村官咧就系、是、广东人嚟嘅，系一个广东嘅女仔，暨南大学毕业。咁佢就去咗嗰条村做咗村官。咁我就问呢位女士，都係一个青年人啦，当时都係7、8年前定10年前到啦。我话点解你会喺广东，因为听口音，我哋一讲嘢大家用普通话一讲，就发现我嘅香港口音嘅普通话，佢嘅广东口音嘅普通话，咁我哋不如量下底啦。咁喂，你系咪广东嚟㗎？佢系啊，我广东嚟㗎。咁我係香港嚟嘅，咁於是我哋就廣東話溝通，即係用香港話溝通。問佢點解會由暨南大學畢業，會走咗嚟呢日照呢度做村官。咁佢就話俾我聽，佢話因為佢畢業啦， 畢業嘅時候咧，喺網上咧就去揾工。咁啊揾，你知揾工，大學畢業生揾工啊，度度咁四圍揾，四圍立噶啦。咁就睇到咧，日照呢一個村咧，正係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呢個要聘請村官。咁啊，條件係點樣樣？大概3000元人工。咁啊，有食有住，有埋車翻工咁，即係啲公共嘅車翻工。咁佢覺得，咦，咁都試下喎。最好嘅話咩咧？係因為咧，我如果嚟咗呢度做村官咧，我呢兩年如果做落去做得唔好咧，做得我自己冇癮咧，我可以即係退出，即係唔玩啦，即係唔再做落去啦。咁我可以翻翻去廣東，而且咧，我呢兩年就冇白費。因為政府會承認我呢兩年嘅資歷，我呢兩年咧就當我係讀咗一個 master degree 嘅學歷，咁於是咧佢嘅薪金地位都會因為落咗村呢兩年咧就有一個好咗嘅待遇。咁如果你翻翻去本地，咁你可以咧呢個係你嘅學歷，亦都可以申請讀博士學位，亦都可以申請翻翻城市裏面揾工做。而呢兩年咧就係佢嘅，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碩士學位嘅一個考核嘅過程。咁佢話，所以佢冇乜書，因此佢就落嚟咧做村官啦。嗱，我睇到咧，因為我自己係一個經歷過50、60年代嘅人，好清楚。喺上一次知識青年下鄉嘅時候咧，主要就係政治運動咁落鄉嘅，係政治鼓動咁落鄉嘅。但呢次唔係，直情好似聘請咁樣樣，所以佢嘅收入咧大概就係有3000元 base 即係基礎，然之後住政府提供嘅宿舍，並且每日朝頭早咧喺宿舍度開汽車、開巴士落去各條村度翻工。咁佢系负责咩咧？佢就喺村里边咧，就负责村里边嘅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即系组织村里边搞起啲幼稚园啊，争取村里边成立有呢、這个诊疗所啊，又争取中间村咧，将个村咧组成一个公司，就将村里边所有嘅经济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咁就發展起村嘅經濟情況，佢就成為村嘅呢個經理。咁每一個村民都係股東，咁於是佢就發展起呢條村。咁啊，一直到7、8年後，咁佢保持住同我聯絡。佢就有一次就喺前年度，佢就話同我電郵講，佢話葉老，我咧結婚啦，咁即係正式喺煙台結婚啦。唔翻廣東啦，佢嘅先生咧就喺山東人喺煙台咁，咁佢開始咧就喺嗰度咧就即係生根落户啦。嗱，咁呢一個過程，由於我經常都去煙台，所以我可以講話差唔多每年都去一次佢哋村嘅變化嘅情況，就睇住個村咧逐步逐步就變成一個富裕嘅村，而村官係留咗喺度。经理管理成个村，即系知识落咗乡，科学技术落咗乡，并且因为佢哋系网中人，所以佢哋同全世界都可以有互联网嘅联络。结果佢哋地方嘅所出产嘅苹果啊等等咧，冚唪唥就开始组织成大批生产，销到全世界烟台苹果。嗱，咁我就觉得咧，咦，真系咧！呢、这個新時代嘅知識青年下鄉所造成嘅農村嘅巨大嘅變化，確確實實係存在嘅。所以我就覺得咧，當最近睇到呢、这個電視有一套嘅片集《無窮之路》嚇，講到嗰啲有我哋有個香港嘅主持人落咗鄉下去睇好多嘢，並且作好多嘅介紹嚇，咁、我就覺得咧。呢啲咧都係同我自己嘅生活經歷啊，係互相印證、互相參照嘅。因此，我覺得百聞不如一見。如果有好多好多懷疑嘅，我建議你哋揾個地方落去睇下。等於美國今年8、9月份嘅時候，8月份嘅時候，有一位美國嘅參眾員，好反共嘅參議員哈里奇。佢同全美國啲參議院、參眾議院啲人講，佢話：你哋自己 去下中國啦，睇下中國嘅飛機嘅機場啦，睇下佢哋嘅高速鐵路啦，睇下佢哋嘅城市嘅發展啦。佢話你睇完之後，你先知道人家進步得幾快。佢話我唔係想要你哋親共，我只係想俾你哋知道有危機啊咁。我哋美國如果唔追上去，追唔到噶啦咁嗱。咁呢個情況，如果再印照最近一個美國國防部嘅一個軟件專家講，中國嘅軟件 IT 技術軟技術咧已經超過美國15到20年，佢話再追係追唔到噶啦，因為咧 AI 咧中國已經行先好快噶啦，我哋嘅機械人啊自動化咁嗱，咁呢啲咧係鐵一般嘅事實向前行。啊！無論我哋香港嘅朋友心裏邊有幾多對我哋國家有啲咩批評啊、意見啊都好，但係請你哋注意，個事實就係中國在發展當中，而年青嘅一代將會生活在呢個事實裏邊。所以我覺得喺我自己觀察整個中國嘅執政黨咧，第一點嘅感覺就係所謂。佢並冇代表某個階層嘅私利，嗱呢個好重要啊！因為你睇下美國呢200年嚟嘅成果咧，好大嘅私利係去咗一小部分嘅最有錢、最有錢嘅人嗰度，嚇就係差唔多1% 嘅最有錢嘅人控制咗美國99% 嘅資源，咁所以咧，中國係盡量避免。執政唔好出現咧呢、這個即係只係為一部分人嘅私利嚟執政，以免造成巨大嘅呢、這個即係經濟嘅落差同埋嘅資源分配嘅巨大嘅落差，以造成社會嘅不公嘅。 钟声清清，让我倾耳听。爷爷轻轻告知，那些幽静是先驱的笑声。穹苍尽是快乐感觉，前人留。 月光静静，完全晶莹的眼睛。 人间，全赖有好英雄，豁出种种英勇，为人类做了命。They are bless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blessing our nation, 还令